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8集，纷争阴影。冰冷的水花随着阿星倒下的身躯飞溅而起，只见阿星那单薄的身躯就这么仰面躺倒在地，脸上还残留着那副错愕的表情，但此时的他已再也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怎么回事？阿星，阿星！ 陈思淼大惊失色，连忙冲上前试图急救，但他却猛然发现阿星的身躯已在胸口那道黑光的蚕食下迅速消散。非但如此，那黑光竟然还有向外蔓延之势。 大小姐小心！ 云舒神色一凛，赶紧出手拉住了陈思淼。而见到此情此景，震惊的却不止陈思淼一人。 这是灭口诅咒！ 江瑶一眼便认出了那道黑光，似曾相识的画面让他立即联想到了当初在幽冥界青鸟被灭口时的情景。惊疑之际，阿星的尸体却已渐趋透明，最终在微风中消散殆尽。 怎么会这样？ 异变发生得如此突然，仅仅瞬息之间，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便以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式彻底消失，这令现场所有人顿时措手不及。饕餮沉着脸一言不发地盯着阿星消散的地方，随即又再次似有所感地抬起头朝着古宅的方向望了眼，赤红的双眸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光芒。 又是灭口诅咒，难道这次的事也和当初那名将青鸟灭口的幕后黑手有关？ 江瑶惊愕不已，眼前现状所揭示的可能性直指某个惊人内幕，而处在幕后的毫无疑问正是那个当初操控青鸟并掌握着镇魂石的最大黑手。直升机的轰鸣从远处渐渐传来，在雨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数道救援机的影子已慢慢飞进，显然先前的动静已惊动了外界，那些善后的已经赶过来了。云舒抬头看向那些直升机，不无担忧地说道，这次事情闹得那么大，恐怕在外界眼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难辞其咎，为了少惹麻烦，建议你们还是尽快回避一下，尤其对于你来说。云舒说着转头看了眼饕餮，后者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没有接话。 这次的事本就因为我们陈家而起，我会一力承担所有责任。 陈思淼攥紧了拳头，咬牙说道。 还有，阿星的死不能就这么算了，包括文杰的冤案也是，我发誓，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阿星的死，一定和他当初在山里遇到的那个人有关。 江瑶眉头紧皱， 说起来，当时他和王乐前往的苗疆山区具体是哪一片？ 我之前听说，阿星他们当初去的是渭阳东边的长佑山，具体是哪个村我就不知道了。 赵敏敏抹着眼泪，断断续续地啜泣着，似乎还没有从先前阿星的死中缓过神来。 长佑山吗？看来有必要去一次，说不定能查到那名幕后黑手的线索。 江瑶低声沉吟着，和饕餮对了下眼神，后者微微点头，转身准备与江瑶一起离去。而此时却听云舒意外地开了口， 我送送你们吧。 云舒说着便暂时撇下陈思淼等人，迈步走到了饕餮两人的身边，而饕餮见状也没说什么，三人顺势走到了山林边缘。 我听说长佑山最近并不太平，妖神府的内斗战火 已经烧到了那一块地区。云舒轻声说着，转头看了眼等在后方的陈思苗等人，随即又将视线移回了面前的饕餮。前阵子昆仑部族似乎对湘西一带的势力大打出手，虽然对于人类来说暂时还没有明显影响，但据说已经有不少妖类或失踪或死于非命。如果你们真的打算去长佑山，还请务必小心。 昆仑部族吗？ 哼，陆吴那帮人还真会闹腾。饕餮不屑地轻哼一声说道。 不过就算他们再怎么闹，也和我没关系吧，我又不属于妖神府。 话虽如此，但以如今那片区域的事态，恐怕稍有不慎便会遭遇池鱼之殃，更何况是你们现在这种状态。云舒轻声叹了口气，转头看向面露疲倦浑身湿透的江瑶，慢慢扬起了手。相识一场，我就最后再帮你们一次吧，就当临行前的鉴别礼。 话音刚落，一道淡色的法术光芒从云舒的掌心中缓缓流出，轻柔地环绕在江瑶和饕餮周身。随着光芒的盛起，江瑶顿觉一股暖意在体内迅速流淌，身上的衣物也由湿转干，连转彻夜的劳顿与疲惫也随之被席卷而去。 云舒，你到底是什么人？ 随着光芒的结束，江瑶原本因疲惫而稍显混沌的脑袋顿时清醒了不少。他惊讶地看向面前的云舒，却发现对方只是这么微笑着，并没有回答。 行吧，情况我知道了，谢了。 饕餮整理了下身上的衣着，随即转过身对云舒摆了摆手。 至于这里的后续善后，就拜托你了，陆叔。 呵呵，真是很久没听到别人叫我这个名字了呢。 云舒微笑着向饕餮微微欠身行了个礼。 此行还请一路小心，饕餮大人。 他们走了？ 见到云舒独自走了回来，孙思邈犹豫了一瞬，开口问道。 是的。 云舒点点头，转头看向四周，发现旁边只有赵米米，吴老六已不见了踪影。 那个吴老六怕惹事，已经跑路了。 陈思淼摇摇头，一副不想多说的样子，随后又抬起视线望向江瑶与饕餮消失的方向。 话说那个红头发的男人应该不是普通人吧？他到底什么身份？ 他是一个强大却又悲哀的人物。 云舒轻轻叹息着，抬头望向空中那些已清晰可辨的直升机。 如果有哪天他能摆脱束缚，露出他真正的模样，我想这个世界将再次天翻地覆。 原来你以前认识云舒啊？ 江瑶回过头，小心地望了眼身后远处直升机降落的方向，对饕餮问道。 几百年没见了，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当起了人类管家。 饕餮无所谓地耸耸肩说道。 可能对他来说，与其和妖神府那帮家伙混在一起，更愿意和人类待在一块吧。 妖神府，我之前就有听传闻说他们内部内斗不断，没想到竟然严峻到这种地步。 江瑶嘀咕道。 阿星一个多月前出事的地区就在纷争地区附近，再加上这一次的妖谷事件，这一切会不会和妖神府的内斗有关呢？ 不知道，所以才要去查。 饕餮一边带着江瑶走在清晨的密林中，一边四处张望着什么。 哎，长佑山吧。 江瑶叹了口气，翻看着手机上的电子地图。 那块区域范围太大了，要准确找到当初阿星遇上那个人的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如果能得到更多情报就好了。 哼，想要向谁打听这片区域情报的话，有一个最合适不过了。 饕餮突然站住脚步，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某道身影说道： 看，来了。 江瑶抬头一看，顿时呆立在原地。只见一名佝偻的老头正抽着烟枪，面无表情地端坐在前方的一块山石上，一双浑浊而凸起的眼睛正定定地望着江瑶两人，似乎正等着他们。 他不就是…… 见到那名神秘的老头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江瑶脸上的惊讶之色难以掩饰，而饕餮却似乎早已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手往裤兜一插，大大咧咧地走上前，开口说道： 之前山崩闹得那么大，还把善后的家伙引来了，我说你就不能早点出手吗？ 哼，你还有脸和我抱怨？要不是和你们瞎搅和，事情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老头冷哼一声，吐了口烟圈，看向饕餮： 当初看到你出现，我就知道没好事。 哼，这都能怪我？ 饕餮眉毛一扬，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话说回来，你应该早就察觉到那个宅子不对劲了吧？不然也不会偷偷摸摸装成门卫出现在那。 以我的立场，不可能出手干预人间的恩怨。就算觉察哪里不对劲，在妖魔真正现身前也没法行动，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老头吸了口烟枪，冷冷说道： 倒是你，明明早就知道那个阿星没死，却故意作弊上官，看着事态一步步失控，不怪你，怪谁？ 你早就知道阿星没死？ 江瑶猛地回过神，惊讶地看向饕餮：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厨房爆炸那次就发觉了。 饕餮双手一摊，倒也干脆地承认了下来： 现场那些尸块体积那么大，样态也不正常，怎么看都不可能是那个小身板的阿星留下的，说是那个被井水泡过的王乐留下的还差不多。 既然你早就看穿了，那为什么不说？ 见到饕餮那副马后炮的样子，江瑶顿时有点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能早点知道阿星炸死的事，说不定后续那些悲剧都不会发生了。 就算当时知道了阿星没死又能怎么样？那时的你能预测到他后续会杀人？ 饕餮白了江瑶一眼，讥讽道： 这…… 江瑶一愣，被怼得说不出话来。再说了，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是什么，无凭无据的，我没理由节外生枝。饕餮摇摇头，似乎不打算再过多纠结于此事，随即转向了一旁冷眼看好戏的老头。 啰嗦了那么久，还是说正事吧。 饕餮注视着老头，脸上终于收敛了戏谑的表情。 关于长幼山的纷争，你究竟知道多少，土地神？